翻开一张张旧相片，找到一套信件，渐渐熟习未能遇见，闭上眼都不必见面，不想听的歌在耳边，这次教如磨练，学懂应该坚守信念，石沉大海必须搁浅，要扮作洒脱，无奈这现实未免太绝，我不哭也不想说，但最终还被说穿，我认我还未很惯，半夜里无力支撑，人原来这么的艰苦都不应这样惯，我认我从未作反，临完场这么的惨淡，但这类夜晚显得格外艰难，孤单我未很惯，日上都擦一只水杯，一位出席晚会，尽管声称自由万岁，勉强说得多都太累，要扮作洒脱，无奈这现实未免太绝，我不哭也不想说，但最终还被说穿，我认我还未很惯，半夜里无力支撑，人来这么的艰苦都不应这样惯，我认我从未作反，临完场这么的惨淡，孤单这类夜晚显得格外艰难，孤单我未很惯，从明亮到漆黑，从存在到从未作反，临完场这么的惨淡，孤单这类夜晚显得格外艰难。